可能年轻一代的人不知道性感的比坚尼泳衣其实是和核试有关。话说1946年7月25号人类第一次在水底试爆原子弹，当时引发起5000尺高的巨浪。由于试爆地点位于太平洋的比坚尼珊瑚礁，而当时刚刚兴起这个超性感的泳衣，爆炸性媲美核试，因此被命名比坚尼。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Y12 曼克顿计划。 翻到嚟我哋呢一个嘅摩星岭四号啦。 我头先话咗个高官系高层人士系边位嘅咧？ 高层。 如果第时有人想问，就问阿祖啦，唔好问我。 睇电视啦 吓。我以前嗰阵时同阿爸爸姐咁讲噶啦，我讲晒俾爸爸姐听噶啦，你哋要问就问爸爸姐。 喂，咁啊，头先已经讲过啦，咁啊，即系我哋前设咧，一定要提一提阿钱同志嘅一啲嘅事迹啦，同埋，咦，原来咧佢嘅研究就系、是、都几保护同埋咧，就系、是、令到中国 UFO 嘅研究咧系可以几有成就，可以话 或者顺利啦，或者冇阻挡啦吓。咁所以有时我哋自己，我哋作为香港嘅 UFO 研究嘅人咧，佢见到一啲国内大陆嗰啲人研究啲嘢有啲偏差噶，但系我都觉得。我哋都覺得算吧啦，即係偏差都唔好 challenge 佢啦，即係縱使有啲偏差嚟到呢幾年更加大嘅， 係、 即係會喺 因為偏信咗迷信嗰度、開始有啲古， 甚至唔係，甚至迷信之餘仲多咗好多嘢、即係例如就嚇 ，OK， 你哋唔好 follow up 啊，例如喺 UFO conference 裏面去拍賣汽車 啊，即係有啲嘢已經開始走 偏離 咗少少正常研究 UFO 嘅領域㗎啦，但唔緊要，因為當時我哋心裏面就係、是。你哋有两粒大粒佬保住你哋、一粒而家可能暂时不在台、 但系好犀利， 佢梗系犀利啦。OK， 第二粒而家就过身。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咩咧？我想讲嘅就系其实咧，当佢佢其实呢几年都病重噶啦、我亦都一早我哋已经知道佢一路病啦，甚至上年传过佢死添。咁但系我哋查证过佢冇死过嘅，所以我肯定佢冇事嘅。 佢真系今次先死。 系啦，肯定今次先死。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呢几年佢都唔喺屋企住噶啦，佢都系喺北京嘅解放军301医院度住嘅，我哋全部都知嘅。OK， 咁但系我当时咧，我上年嘅事嚟噶，我上。心谂啊，忽发奇想，既然啦、钱同志先生咁即系对 UFO 咁有 贡献啦，系咪、 但系佢个问题系咧，佢同而家嘅高坤有啲相同啦、就系咧，佢后来因为佢个名气太大啦，同埋佢所涉及嘅嘢，可能佢惊会泄漏任何嘢啦，咁、佢就有所谓嘅四不政策噶嘛，即系话唔接受访问，唔接受人哋去提字，唔接受人哋去帮佢写罪，同唔接受都唔知乜嘢啦，总之佢系拒绝任何访问嘅，咁啊最多你見到就係而家重播緊，就係當年 N 年前中央電視台做嗰個特橋，就你可能見到佢訪問啦。但呢個好罕見嘅，因為嗰個係一個即係國家級嘅訪問嚟， 官方噶啦， 係啦， 同埋即係可能想表達一啲嘢，即係我哋而家中國嘅科技嘅嗰類嘅嘢， 類似啦。咁即係嗰啲情況你會見到佢啦。所有文字啊、雜誌啊、電台電視咧，你唔會訪問到佢， 即係官報都冇， 佢一定會 reject 嘅。OK， 咁但係我心諗啊。你估佢而家都病重啦，啊！你估佢会唔会接受咧？咁、我就点咧？我就傻下，其实都唔系傻嘅，特登嘅。我系上年其实做咗一样嘢嘅，我一路都冇讲过嘅。咁就系咧，我就用原稿纸，我想诚意啲，我其实写一封信俾阿钱学森先生嘅。咁、我就问佢关于好多研究 UFO 嗰方面嘅领域，我一啲都冇提过任何政治啊、敏感嘢，乜都唔提噶啦，因为我太明白， 好学术性嘅一封嘅信嚟嘅啫。 咁亦都咧，但虽然我知道佢喺解放军三零。医院，但系我话我呢封信如果直接寄俾佢咧，其实系好冒犯嘅， 系 亦都因为我即系我哋要了解 冒犯嘅原因喺边度先？ 我哋要了解大陆嘅国情啊，你私底下绕过一啲人做一啲嘢，人哋系觉得好冒犯噶，咁、于是乎咧，我就好醒地咧，咁我就咧系直接将封信系交低咗俾中国嘅国务院嘅，我叫佢转俾。阿前同事嘅系啦，咁、当然我唔知道 去向啦， 去向吓，即系我只系觉得就系、是，如果国务院认为呢封信唔应该转， 系 咁就唔应该转啦吓，呢个系佢哋嘅 decision。咁我做咗我唔冒犯嘅嘢啦 ，OK。如果佢肯转嘅，佢转咗俾阿钱老先生，咁就阿钱学森如果肯回嘅，当然我高兴啦。 咦，咁我封信其实你应该系写俾温家宝噶， 梗系唔好啦，呢啲又系冒犯。 国务院总理系佢啊嘛， 呢啲真系唔识捞啊。 咁但係好可惜嘅，由钱学森过身之前咧，其实我都冇收过回信嘅。咁、 嗯 啊、但係唔紧要，咁我就觉得一样嘢，即係我试咗啦，即係唔係话佢过咗身之后我后悔。 或者可能钱同志佢我唔回应又唔回应，我唔知。 係呀，或者我意思係可能佢睇一封信或者佢唔回应。即係我其实我想佢回应关于当时，即係例如佢，我想问佢其实 personal 少少嘢嘅，包括佢点样睇而家嘅 UFO 研究啊，点、 嗯、 样睇外星人嘅问题啊，点样睇中国而家嘅 UFO 嘅方向啊等等。 嗯、 我虽然想佢俾少少即係佢自己嘅角度嘅。咁但当然啦，佢冇回到我，但係我觉得唔紧要，因为封信俾咗佢就 fine 㗎啦。咁、 嗯 啊、唉，当然我心諗就係、是、如果佢真係回咗我嘅话，我哋今日可以同大家讲究竟佢点睇啦。 即係突然间你讲返呢样嘢嘅时候呢，我有喺度諗过，即係云海呢会唔会係一个呢好有兴趣，即係除咗 UFO 方面呢、 嗯、 其实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位唔同嘅领袖呢、 嗯、 其实呢都可能对 UFO 界呢或者即係呢方面呢係、嗯有时候有啲权威性嘅抉择噶嘛， 系， 譬如吓，譬如美国嘅总统啦， 嗯，近排有啲传说关于佢啦，不过啲传说我一度都唔想回应，直到呢件事真系发生为止。 咁、啊、另外仲有譬如话，就算教宗啦，即系都系同呢一啲嘅 topic 系拧上关 系 咁样。 但你知道近排教廷发生咩事噶？ 系，或、啊、者我想提出嘅就系、 是，如果唔知嘅就上我 blog 睇啦。 唔系，我喺度谂嘅就系、是，咦？即系云海有冇谂过系一次过一系列地同呢一啲嘅领导层写封信俾佢哋？ 唉， 有时候 你估 真系有 surprise， 你估有咁多人会咩？ 我喺谂紧啊，即系 at least 教宗可能有机会会。 我俾个 example 你啊，我相信其实啲领袖回信嘅机会咧，其实唔系太大嘅。 系， 虽然我曾经有啲人回过信俾我，我高兴。即系 example， 当年魏奕迅离开香港嘅时候咧，即 系 前港督，我写过信俾佢噶嘛，佢回过信俾我噶嘛，我好开心啦。但 系 当时我唔系问佢 UFO 嘅问题噶，当时我系问佢，当时其实我系想佢做一啲嘢，我唔讲啦。 但佢 end up 回咗信俾你啦， 我佢回信俾我， 仲系亲笔噶嘛？ 系啊。簽名有簽名有成嘅，咁但係我試過當年幾年前咧，香港三千十一局佢上位嘅時候咧，我係每一個局咧，我揾到佢哋嘅直線嘅 fax 咧，我係 fax 咗十幾條問題叫佢幫我答嘅，咁、 嗯、 但係咧係只有一位嘅人。透過佢個秘書話我呢個唔方便答之餘，所有人係當係石沉大海嘅， 係、 啊、即包括我想問佢，你係信咩宗教㗎？係、啊、你有冇見過 UFO？ 佢有報出嚟㗎嘛？ 嚇、啊，佢有冇報出？ 宗教就有報。 有啲都冇報㗎。係、 啊， 咁有啲我就問，咪有啲可能啲問題敏感啦。我話你有冇見過 UFO 啊？我話你點睇 UFO 嘅事件啊？即我仲有問佢，我有冇見過鬼啊？ 佢以為你黐線嘅，你知唔知啊？佢係今日諗緊呢個聽眾咪黐，即係呢個市民係咪黐線嘅？寫封信上嚟咧，唔係關心民生。嘅嘢系关于乜？你有冇 UFO 啊？ 所以我都好多谢马时亨噶。 At least 佢话咗俾你听，我唔得闲回应啊。 系揾个秘书话我唔回应呢啲问题啦，唔该。 Anyway， 好啦， 所以咧今日嘅题目点解要讲曼哈顿计划咧？咁因为当年咧喺个报道里边都有讲啦。咁、 嗯、 钱学森当年就其实就佢算系叫做有 involve 过一个叫做曼哈顿计划嘅事件。 系 咁啊，如果讲得再大路啲咧，大家如果突然间而家问咩叫曼哈顿计划咧，好简单就系当年美国嘅核计划。OK， 咁、 嗯、 我要讲翻少少就系、是，如果作为现代人咧、 嗯， 尤其是现代我哋社会人生活紧嘅人咧，包括你啦，包括我啦，包括听众啦，其实系一定要知呢段历史嘅。 嗯， 但系我好觉得嘅就系呢个世界而家开始当呢段历史好似系废嘅或者唔重要嘅。咁因为如果我哋一个核，因为我哋而家系核弹时期啊嘛，我哋系核弹时代啊嘛，我哋如果而家唔系生活喺一啲核技术时代嘅话咧，我哋所有嘅生活文化同埋政治意识咧系全部唔会咁样发展噶。咁啊，所以我经常同人讲就话，我哋呢一个年代系喺1945年开始计落嚟，而家呢个年代嚟嘅。我哋经历呢60年咧系划时代嘅60年嚟嘅，系、 嗯、 你喺人类历史里边咧系冇一段时期系咁繁荣， 系 荒谬。 是 恐怖，不可思议， 嗯， 是呢60年发生晒㗎啦。是、okay? 如果你话俾我听呢60年套落去启示录，我啲系啱㗎 ,ok? 会 唔会系以前嘅因为发展冇咁快，所以唔可以咁多嘢即系并存。 或者技术都冇咁快。咁、 嗯、 所以呢我就讲下曼哈顿计划嘅由来。但当然我都要讲一句就话我讲嘅都系皮毛嘢嚟㗎啫。因为曼哈顿计划实在太大啦。咁就由几时开始讲呢，可以大家呢就将个脑筋呢就开始帮我教将个 timeline都开始较前啦，我哋坐呢个时光机，就翻到去1939年， 系 当年即系 地点， 或者可以话系 欧洲地点到欧洲，咁、就你可以话当时系二次大战正式发生嘅时候啦。咁你知德国就当时就未正式所向全部人去差，即系开战啦，开始侵略紧其他国家啦、北欧啦、中欧啦、东欧等等地方啦。咁苏联有自己嘅势力范围开始扩张紧啦。咁、当然而家嘅北约嗰个世界就系讲紧而家英国啊、呢、法国啊、美国啊有自己嘅一个系统啦。咁当时咧，其实咧喺呢个整个世界嘅阵营里边，你要记住吓，喺我哋六十几年前咧。这个世界是未存在任何核技术的、OK， 没有核弹，没有核反应堆， 完全是真正没有的， 零的 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拥有的， 讲六十年前 的，是的，1939年的、OK， 那你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误解了的，以为这一切这六十年的东西原本已经很理所当然存在，不是的，我们这六十年 是令到，所以上个礼拜如果有听节目的话、令到如果有外星人来是因为有原因，因为有核弹出现，是很 make sense 的，需要你讲数， 是很 make sense 的。咁1939年嗰陣時咧，最初就係點咧？我話俾你聽，第一批真正去研究核技術嘅科學家，即係話諗到，咦，用呢個原子嘅核分裂，即係叫核裂變啦、即係等於而家嘅核技術之一啦，就諗到呢樣嘢可以釋放超級大嘅能量嘅一個概念嘅國家咧，係德國。OK， 係歷史檔案嚟㗎啦，即係唔可以推翻㗎，係德國人。 反而唔系美国啊， 系一阵 苏联啊， 系慢慢应该数落去，你会知道完全同美国真系。 最后数到北韩啊， 北韩嗰啲系唔好提啦。咁系一啲德国科学家，当然呢啲德国科学家有分两批嘅，一批咧就系支持纳粹党嘅啦，一批就唔支持纳粹党嘅，所以有啲已经系唔支持嘅情况。 支持纳粹党嗰班就可能系即系爱战分子啦， 亦都未必一定系咁谂，可能佢中意个党啫。咁但系其他即系非纳粹党嘅科学家咧，有啲。已经走咗佬噶啦，即系去英国啊，去咗法国啊，去甚至去咗美国啊，或者去北欧啊等等。 系 咁而有啲其实留咗喺德国嘅。咁当时就你知道喺二次大战前后开始咧，整个世界就出现另一个系统，就叫做间谍系统啦。我经常最中意倾嘅 topic 啦，我哋都系我身处白宫里面其中当时好重要嘅一个地点啦。咁情报系统、间谍系统里面咧，都开始收到风，就话原来德国啲科学家咧。就已经是准备去研究呢啲所谓核裂变嘅核技术啦，可能就会得到一种更加大型嘅所谓毁灭性嘅所谓嘅技术或者弹或者系武器，咁而你当时有人听到呢啲故事嘅时候咧，即系喺内部人士啦，包括美国啦，包括英国啦，包括法国啦，包括其他苏联啦，第一时间听到嗰啲人咧，都系话呢啲系。 唔可信嘅， 系啦， 冇可能到呢个科技， 系啦，假嘅， 系 话可能系德国咧一啲叫 disinformation 嚟嘅， 系 啲假嘅 information， 等你哋去错判。 但呢个嘅情报就同时之间已经喺全世界嗰度渗透噶啦， 系啦，主要系英国啦、美国啦、法国啦同埋苏联啦吓。嗰、时 ，sorry 啊，我哋中国嘅情报网系好弱嘅咋， 未去到。 唔系，佢哋嘅情报网只系大家国共内战嗰啲嘢啫嘛，即系共两党嘅情报啫嘛吓，佢哋唔会收集科学情报嘅。甚至其实日本情报已经有啦。已经都收到呢啲风，但大家好多人都觉得唔可能嘅。 系 呢啲技术，哇！你讲紧一个小小嘅 德国啊， 一啲小小嘅有元素，或者当时佢未叫有元素啦，即系佢哋未揾到边啲元素嘅分裂可以做到呢样嘢，或者小小嘅原子分裂可以发生咁大型嘅剧变。唔信 ，OK， 咁 即系可能，尤其是系因为发生喺德国，所以其他国家咧，可能有时候就会睇轻咗。 唔係啊，其实有啲科学家就睇重，嗰啲科学家就睇轻 ,ok, 就睇顺便派啦 ,ok。咁慢慢再研究多啲嘅实验嘅时候呢，就发现原来德国呢就开始喺实验室里面呢就模仿到一啲类似嘅嘢。咁但係当然係好唔成熟，有啲係未成功过 㗎。 咁但係佢不断想搵好多原料去做实验呢，包括佢哋觉得原来有元素係做到一啲嘢嘅。佢就开始进攻咗呢个捷克斯洛伐克。进攻咗之后，其实当年系为咗咩呢？为咗当地，因为原来有个铀矿场，搵呢啲铀嘅矿石， 要搵啲资源翻嚟继续啦。 咁所以其实佢哋好明白佢哋做紧咩噶。之后咧再侵略挪威， 系 点解挪威？因为挪威有个咧做重水嘅工厂， 系 咁亦都系用核发展期间要好重要嘅一种嘢嚟嘅。OK。咁当时呢，嗱你又话英国美国呢又唔蠢得晒，所以佢哋麻麻地信呢样嘢。 系 佢心谂，如果俾佢做到，咪死。不如咁啦，我哋唔好理佢做唔做到先，炸咗佢先。 哇！ 嗱，呢啲好好睇嘅呢啲故事。咁当时咧就有一队特种部队啦，就系19个人嘅啫。 系 如果冇记错系13个， 系属于英国嘅， 属于英国同美国盟军嘅、主要就英国同美国合作。 英美联军啊， 英美联合嘅特工人士。O K， 系超级特种嘅嗰19个人，但系听闻其实佢呢19人嘅名咧，从来都冇正式 release 过嘅吓，因为即系嗰个问题啦。 Number one 云海啊嘛， 一定唔会嘅，因为佢体能要好好啊。咁但係佢当时就係成班人呢就被委派。13我剛才讲漏咗 ,13 个应该係特工人士，就係真係用嚟暗殺啊，去做一啲所谓行动嘅人啦。6个就係技术人员啦。咁其中呢有一批人呢就係、静静地就被一啲军机呢就飞绕过接近北极地方啦。就抌咗佢哋几个人呢就去挪威其中一个雪山。离开嗰个厂好远嘅 ，OK。 但系由嗰度徒步去， 佢哋要 唔系吧？ 差唔多，佢哋系带备一个滑雪工具，由嗰度一路滑雪，哇！ 呢个情节系乜嘢咧？我联想到系一个，即系嗰阵时前排咧，前几年我睇见一套戏咧，《Italian Job》。要做啲冇乜可能嘅事嘅 咩？真系咁，我当年都画咗几廿个钟，画咗几廿个钟， 画咗几廿。 你话呢啲特工真系个体能点可以唔得啊？ 呢啲叫黐线， 黐线嘅就去咗搵到嗰个重水嗰个厂，就放炸弹就炸毁咗其中一个大嘅厂。 但系系有做到嘅， 有做到嘅，炸咗之后咧，佢另外当时咧，呢个嘅德国咧纳粹德军嘅时候，亦都运送咗一啲嘅矿元素咧，就喺啲航行嘅途中，亦都系俾英国嗰啲特工系炸过几次嘅，咁啊非常之好嘅，因为你谂下，嗱佢哋唔理究竟佢哋做唔做到， 系 佢用一个所谓特工嘅手段去破坏咗你先， 咁 我觉得站喺如果一个国家立场嘅，呢个系一个好醒目嘅做法嚟嘅， 当然系啦， 系咪 先占据上风？ 但系佢其实唔系好信有呢啲嘢喎，点解晒？ 唔好理啦，危险系安全起见。 咁但系炸完之后咧，咁德国更加就要即系佢将成个实验室同埋嗰啲试验场就搬回去德国本土做。 哇，系啊，好冒险喎、 啊！唔系，咁你， 但系因为佢知道呢一个系几危险嘅一个物品嚟噶， 但系佢试验啫嘛，但系佢未做任何嘢嘛，同埋你谂下，佢炸德国本土嘅机会率低啊嘛， 即系摆明开战噶嘛， 尤其是早期啦，后期就冇得好讲啦，后期就炸到即系成个欧洲 开花啦， 冇晒啦。咁但系早期就搬翻去德国，咁亦都美国同英国就觉得，哎呀，咁啊炸唔到啲咩咯吓，同埋亦都咁样炸法咧，你亦都好难去派特工做。 系 ，OK， 咁于是乎就大家咧就将呢件事放低。咁而呢当时有两个全系有两个啦，但我相信应该唔止两个嘅一班啦、就所谓叫做逃离纳粹魔掌嘅德国科学家就已经去咗美国㗎啦。咁、okay? 就已经亦都掌握到根据情报同埋根据当时喺德国做嘢嘅情报呢，都掌握到原来德国真系已经好近啊，去 掌握到嗰啲嘅技术， 核技术系已经好近去制造到原子弹噶啦。咁于是乎咧，佢就当时谂嗰几个科学家就话：如果我要劝服到美国要做核弹，原子弹啦，或者叫做我一定要写封信。 当然系原子弹啦， 系啦，唔系一样嘅啫，其实即系原子弹，不过核技术嘅意思啫、哦，所以你嘅名称问题啫。咁啊，做原子弹即系核技术嘅原子弹。咁而嗰几个科家咧，亦都系好似我头先写信俾钱学森咁，即系谂紧啊，写俾边个可以令到佢美国可以正式研究核技术咧？咁样，咁佢当时咧就谂下，佢话喂两，我哋几个科家唔够压力噶，佢一定唔会回我噶，即系好似我写信俾阿钱学森，佢点会回我啫？系咪先？咁啊，于是乎咧，佢就即刻揾咗已经喺美国嘅爱因斯坦。所以爱因斯坦是这样 involve 了曼克顿计划的，就跟爱因斯坦分析了整个所谓的情报啊 计划啊 部署的东西。那爱因斯坦说是如果再这样下去呢，德国是会研发了原子弹先，那可能他就会统治欧洲，甚至之后会攻打美国。那他就呢，于是乎他连埋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连埋呢个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就给了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就告诉他你一定要做这件事的。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太迟啦。如果你系罗斯福收到封咁嘅信，爱因斯坦都话你要做啦，你做唔做啊？ 如果我系罗斯福嘅话，我谂我会做。 你会做系嘛？ 我会，但系我知道咧，通常啲美国总统咧，谂亲嗰样嘢，想嗰样嘢咧，就一定做唔到嘅，因为佢侧边嗰啲嘅幕僚咧，都系唱反调嘅。 嗱，今次就调转啦，话俾你听。嗱，呢个系历史事实嚟噶。点解当时罗斯福睇完封信啊？吓，咁啊？ 系咪唔应该做咧？嗱，我唔系屈佢噶，系有档案噶，系啦。而反而系佢个 幕僚一班， 反而佢个安全顾问啊，科技顾问啊，就望住佢，罗斯福先生 系咪应该要做？ 马上要做咧？嗱，呢个系一个好搞笑嘅情况，因为大家咧而家睇翻历史咧，好简短讲咗两句，就以为当年罗斯福好 support 呢件事。 系啦，系啦，系啦，咪正常人都觉得，咦，即系因为爱因斯坦系几有份量嘅一个科学家嚟嘅，当然，同埋佢估计嘅嘢咧，人哋都会觉得可信系好高嘅。 系啊，但系同埋你而家睇翻历史书讲嗰啲咧 ，skip 晒呢啲嘢噶啦。 哇 ，OK， 其实当时罗斯福第一次系佢谂住唔做噶 ，OK， 咁点解会做咧？就系来嗰啲顾问咧，同埋啲安全顾问啊、科学顾问啊，就当晚咧，即系记录上啊，就当晚系个个都瞓唔着，因为冇谂过罗斯福嘅答案系谂住唔做。 大家即系好雄心勃勃咁样谂住提个意见出嚟，系啦，帮取，好过吃， 系啦， 谂住佢系去你个头， 系啦。之后咧，佢就话大家当晚个个都瞓唔着，咁咧，其中一个嘅安全顾问咧就谂咗条桥， 系 嗰晚通宵度一条桥，就谂住第二朝咧，真系我话呢个故事就等于美国版嘅一千零一夜，就第二朝去到度。罗斯福总统啊，我想讲个故仔俾你听。 吓、啊，究竟个故仔系关于啲咩嘅咧？ 好简单嘅故仔，不过故仔咧就改变咗罗斯福，转头翻嚟讲。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英文叫 Special Branch， 简称 SB， 早于1934年成立，及至1946年被纳入皇家香港警察编制，表面上由警队负责。但是实际上完全独立运作，并直接由英国军情五处 MI5 指挥，所以是昔日香港最神秘的部门。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表演的不同凡响，他掀起的 hip hop 梦，从 Southside 到中国风 C and D 是他掌控，这首请享用是享受，你想通了没有？音乐是美酒，说唱的才华谁有？我是饶舌界的学友，请允许我介绍自己叫做热狗，你们都爱我，这种是恶名昭彰狗，我们都来自街头 hip hop 是玩的高尔夫球，看我一杆进洞 ，Nobody cares， 他是个 DJ。是 Beatmaker 最新的 Mistake， 这等了5年了，举起你酒杯，舞池里有没？别顾着球内，最屌的有谁 ？DJ Tony make a hit hit hit，MC 哈的 we make a hit hit hit，C and D we make a hit hit hit， 来自本色 we make a hit hit，Can you dig it？DJ Tony的香港 hip hop 活着，他的像是哈利波特。我们的像是那追梦人的，不想当潮流达人，我代表大宅门，亚洲 hip hop 的豪门，你可以叫我麦克风乔，都需要脚本音乐的小声，明天我们场子好闷，不管台币港币人币美金，我去哪是 VIP 去，在上流喝香槟，街头喝宝利达 B， OK 啦，没有问题，没忘记我来自哪里，把手都放在空中，喝醉的马子中空来我的包厢，通通的 Tommy 和热狗做东。我想要看你跳舞，他们叫我饶舌教主，香汗淋漓上瀑布，我让你喝的。他是个 DJ 的，他也是 beatmaker， 最新的 mistake， 这等了5年了，举起你酒杯，舞池里有没？别顾着球内，最屌的有谁 ？DJ Tommy make a hit。We make a hit, hit, hit, MC Hado, we make a hit, hit, hit, C SEND, we make a hit.